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1月23号星期二。 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东部环路情况，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北京市邮政快递从业人员加强针接种率接近70%，快递公司加强快件以及场地消杀。 成都恢复跨省团队旅游。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丰台站开始连调连试，车站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 天津方面，大风降温，寒潮过境，供热供水等民生保障部门纷纷采取应对措施。 河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迎来大修订，3周岁以下婴幼儿父母每年可以有10天育儿假。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我国成功发射高分3号02星，将进一步提升卫星海陆观测能力。 国际电讯，美国对于赴德国、丹麦旅行发布最高级别警告。 英国全英音乐奖不再按性别设奖项。 文体资讯，北京6条高速施化冬奥专用道，目前专用车道只施化不启用。 北京延庆冰雪欢乐季月底开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疫情。昨天，北京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营二区完成第8轮核酸检测，累计采样114,261人，结果全部为阴性。配合全员核酸、环境采样全都阴性的结果，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判，今天早上6点，北京昌平区最后一个管控区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营二区全部解封。本轮疫情，昌平区所有的管控区域正式清零。 另外，今天上午，北京陈经纶中学分校东湖湾校区的45名学生经过核酸检测全部为阴性之后，结束了在集中医学观察点21天的观察。在家长和老师的陪同之下，乘坐大巴车回到学校。上午10点半左右，一场简短而又温馨的欢迎仪式之后，学生们手捧鲜花，拎着行李走出校门。 今天，学校还为返校学生送上了健康防疫箱，里面不仅有口罩、香皂、手套等防疫物品，还有孩子们喜爱的零食。明天开始，作为陈经纶中学分校东湖湾校区最后一批解除隔离的学生，他们将重返校园。 北京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了新版快递和外卖配送人员防控指引，其中提出，没有全程接种疫苗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介绍，目前北京市从业人员疫苗两针接种率已经达到了99.9%，符合接种条件的从业人员第3针接种率已经接近70%。具体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下午4点多，在朝阳区圆通国展快递网点，快递小哥曹景文正在对刚分拣好准备派送的快件喷洒消毒。他说， 一天我们算两波快递，早上来的那一波做喷洒消毒，完了车辆也会做喷洒消毒，下午那一波跟早上一样。 早在今年1月中旬，曹景文就和同事们在公司集体组织下注射了新冠疫苗第一针，10月下旬又完成了加强针注射。圆通国展分公司负责人张森祥介绍， 我们晚点有36人，32位第三针的疫苗呢全部都接种完了，剩下的4位呢日期到了，我们也会敦促他及时打第三针疫苗。快件到了，我们晚点下车的时候进行喷雾消杀。三轮车呢晚上回来之后会安排专人整体喷雾消杀。 圆通北京区副总经理王毅来表示，目前加强针已做到应接尽接，还未到时间接种的人员将按期推进。 我们着手引进了一套半封闭式的消毒箱，所有的进入北京的货物卸车的那一刻起就先进入消毒箱消毒，再上我们的流水线。这套设备预计10个工作日之内安装完毕。 北京顺丰速运公司副总经理姚红旭介绍，北京顺丰快递小哥加强针接种率已接近100%。 新招的人员没有按照要求接种疫苗的话，我们不会让新员工入职的。京津电到了北京的一级分拨中心进行消杀，到分点部还要进行一次消杀。 记者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邮政快递从业人员疫苗2针接种率已达到99.9%，符合接种条件的从业人员第三针接种率近70%。 再来关注河北，昨天起，河北省全省均为低风险地区。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强跨省旅游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即日起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河北省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包括出境游和来季游。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恢复跨省旅游业务的同时，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仍然要做好疫情防控，及时了解目的地的疫情防控要求，禁止组织游客赴中高风险地区以及接待中高风险地区的游客。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22号0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4例，本土病例5例，其中辽宁4例均在大连市，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再来关注大连方面，记者从大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了解到，从今天的0时开始，大连市30个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了低风险地区。至此，大连现有高风险地区2个，中风险地区19个。 据哈尔滨发布公众号消息，哈尔滨南岗区教育局、平房区教育局今天下午相继发布通知，24号，全区中小学校、幼儿园恢复线下教学，各学校、幼儿园将做好线下教学相应的准备工作。 今天，成都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举行，通报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发布会上，成都市文广旅局副局长王健表示，从今天开始，随着成都市中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疫情防控从应急管理转为常态化防控。景区景点、文博场所要重点做好限量、预约、错峰，全力做好疫后的文旅经济恢复发展。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人大代表选举。记者今天从北京市选举工作办公室了解到，北京市新一届区和乡镇两级人大代表已经依法足额选举产生，16个区共选出区人大代表4898名，各乡镇共选出乡镇人大代表11137名。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这次换届选举，选举区人大代表的选区共登记选民948.75万人，参加投票选民914.57万人，参选率为96.40%。选举乡镇人大代表的选区共登记选民326.85万人，参加投票选民314.20万人，参选率为96.13%。当选的4898名新一届区人大代表中，政党团体推荐当选1016人，占20.74%。选民10人以上联名推荐当选3882人，占79.26%。中共党员代表3358人，占68.56%。 妇女代表2004人，占40.91%；少数民族代表417人，占8.51%；党政领导干部代表655人，占13.37%；基层代表2145人，占43.79%；连任代表1669人，占34.08%。当选的11137名新一届乡镇人大代表中，中共党员代表7480人，占67.16%；妇女代表4942人，占44.37%；少数民族代表643人，占5.77%；连任代表3739人，占33.57%。目前各乡镇正在陆续召开新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区将于12月中旬召开新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区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接下来关注交通方面，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天2点10分，随着第一趟检测试验车55003次从北京丰台站发出，标志着北京丰台站改建工程连吊连试正式开始，车站开通运营进入到倒计时阶段。 目前北京丰台站的装修及机电安装工程已经完成了90%以上，进入收尾冲刺阶段。连吊连试前期，中铁建工配合中铁六局顺利完成了线界测量与调整，提前40天完成了连吊连试区间内高速站台层15到17站台以及线间，包括高铁站台吊顶、线间柱、站台面石材铺装以及直扶梯动静态标识相关系统安装等工作，为连吊连试如期进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成之后的北京丰台站将会承担京广高速铁路、京港台高速铁路以及丰沙、京原、京沪、京九普速线以及市郊铁路等多条线路始发中道作业，将与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铁路枢纽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路网结构和客运站的布局，对优化首都交通运输结构、完善首都综合交通体系，为雄安新区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今天上午，北京大兴区104国道改建工程完工，原有一上一下两车道变更为4上4下8车道，新增了铺路慢行系统，提升了道路通行条件。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04国道是北京南部城区重要的南北方向联络线，这次实施改造的北段从五环路到清源路全长 5.2 公里，完成拓宽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交通拥堵。市交通委大兴公路分局工程科王磊说， 改造前为一上一下两条机动车道，本次呢我实施的改建工程道路的设立等级是一级公路，设计时速是80公里，改造完成后呢全线是4上4下8条车道，满足交通量增长的一个需求。 在104国道和兴义路的交叉口，记者看到现场车辆行驶非常畅通，两侧新建的慢行系统实现了机非分离。北京建工市政路桥养护集团6公路处项目负责人李民介绍， 主路的最边侧新增雨水方沟，缓解了排水的系统，面层摊铺用的是橡胶沥青，是新技术，噪音小不积水，加了两条非机动车道，双侧都有，宽度5米，上面也有盲道砖，全线都有。 改造完成后，104国道将成为去往大兴机场的重要辅助通道，助力京津冀路网融合。王磊表示， 京津冀的交通需求增长比较快，咱这条路呢是一个南北向公路主干路，可以作为北京新机场的一个辅助京津通道，辅助新机场高速啊、京台高速、京开高速，来疏解新机场的一个京津的客流。 下一步，全长超过30公里的104国道北京段将继续推进中段和南段的拓宽改造，成为南部地区对外联络的新的快速通道。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天津方面。记者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了解到，近日天津顺丰丰泰产业园2期、3期项目已经完成了项目竣工备案，并且成功签约客户。据了解，天津顺丰丰泰产业园项目总投资约8.3亿元，一期已于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 天津顺丰丰泰产业园位于天津港保税区航空物流区，与大通关基地一路之隔，属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项目，也是顺丰在华北地区投资建设的首座综合型产业园区。天津顺丰丰泰产业园致力打造智慧物流基地，依托顺丰天网加地网加信息网核心竞争力以及智慧物流运营体系，搭建企业运营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电商 运营服务、跨界电商运营服务、创新孵化服务、产品展示交易服务等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 天津顺丰丰泰产业园正在积极构建以现代物流、医药健康、电子商务为核心的三加 N 产业体系，将通过独具园区特色的产业生态圈良性发展，促进智慧物流及上下游关联产业的发展，以新技术服务传统产业数字化的升级，带动天津对于周边区域的辐射力、影响力提升。 再来关注寒潮天气。寒潮天气里，天津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强巡视，避免安全事故发生，同时社区工作者也走进了居民家中，带给百姓冬日里的温暖与感动。来听天津广播新闻中心记者刘倩、马小萌的报道。 寒潮大风天气下，树枝折断掉落和高空坠物事件的发生几率增加，城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加强巡视，对树木倒伏、折枝及围挡、牌匾、楼体外檐等悬挂物进行清理，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然后我们还是按照往常。 昨天一早，和平区市容园林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兵分多路，对辖区内主次干道、沿街建筑、楼体外檐等展开地毯式的隐患排查。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位于和平区气象台路附近的镇河里小区五号楼一门的二楼居民家窗户的外檐上，有一处金属材质的遮阳罩因年久老化已半脱落悬挂在空中，这一情况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这面是掉下来了，那面好像还也要脱落的样子，是吧？ 对对对。 经过半个小时的排险，工作人员将破损的遮阳罩取下，消除了安全隐患。和平区市容园林服务中心整修部负责人万海宇说， 全区一共是六个街，大概有400多个点位。我们每天呢，巡视人员在这400个点位上，逐个的进行巡视，看看那些个远年的楼体一些的这个附属物是否有安全隐患，是否有脱落风险。 寒潮大风天气里，不少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为居民提供服务，送去冬日里的温暖。社区居委会主任张振玲： 我们一共有独居老人23人，空巢老人279人。针对这种极寒的天气呀，重点关注着这些老年人，重点走访，对他们进行特别的关注。 刮了一天一夜的大风，昨天下午终于减弱了。天津市气象台解除了大风蓝色预警，但是寒潮蓝色预警却没有解除。为了应对低温的天气，天津市供热、供水以及供电等民生保障部门纷纷采取了应对措施，确保市民生活不受影响。来听天津广播新闻中心记者吴玉斌和孙博的报道。 昨天，本市正式进入小雪节气，供热企业的维修人员都处于24小时待命的状态，一旦用户报修，将第一时间上门进行处理。长安热电公司负责本市河西区近12万户居民的供热工作。公司调度长朱兆哲介绍说， 从19号就已经开始逐步提高了我们陈热燃气电厂的一个出口温度，达到了80摄氏度。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派我们自己的人员进老百姓家里进行测温，然后看我们温度能否达标。 受到本轮寒潮的影响，本市白天的最高温度也已经临近冰点，供水管路产生爆裂或者冰冻的几率大幅提升。为了保障全市在低温天气中的用水安全稳定，天津水务集团从多个方面入手，确保水好压足。市自来水集团华城二次供水公司运行管理部部长王军介绍说， 对于供水的管路的薄弱部位呢，重点检查了，提前加固了保温材料，加强了人员的力量。一旦突发这个应急事件呢，咱们调度中心将调度最近的这个抢修人员迅速到达现场，及时抢修。 针对大风天气下电线舞动可能造成跳闸停电等问题，电力部门开展了全天候在线监测与特巡。昨天虽然冷空气势力强劲，但是本市供水、电力和供热部门运行平稳，没有出现集中报修现象。 入冬以来，寒潮频频而至，当我们裹紧温暖的被窝同时，小动物们又是怎么过冬的呢？记者从天津动物园了解到，动物园的供暖已经早早开启，双向延长冬季供暖时间，从10月15号到次年的4月15号，结合动物习性和气温变化情况进行时长和温度的调整，确保可爱的动物们安全过冬。 除了热乎乎的暖气，饲养员们还调整了饲料的投喂量，精心设计冬季营养食谱。此外呢，饲养员们还为草食动物兽舍内铺设了电草，为部分场馆进出通道加设门帘等等，通过这些防寒的小妙招，确保动物安全过冬。 再来关注天津市智能燃气表的更换。记者日前从天津市国资两委召开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天津市自2019年在全国燃气行业率先启动了智能燃气表更换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165万具，越来越多的市民享受到了足不出户便捷购气的服务。据介绍，从2019年开始，能源集团金燃华润为149万户居民用户免费更换了智能燃气表。 针对老年用户的用气需求，该公司还设置了一站式业务办理窗口，全年无休，通过人工服务和自助售气终端等来满足用户的需求。更换智能燃气表之后，一部手机可以绑定多个智能燃气表户号进行线上购气。对于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可以由子女、亲属绑定燃气表号，远程在线购气，这样就不用担心老年人购气的问题了。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三孩产假再延长30天，3周岁以下婴幼儿父母每年各10天的育儿假，独生子女父母住院每年累计15天护理假。今天，河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对优化生育政策、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等内容作出规定。 条例新修订明确，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已经生育的3个子女当中有子女死亡或者被认定为3级以上残疾的，可以再生育相同数量的子女。依法收养的子女或者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的子女不合并计算。 在社会保障方面，条例修订具体规定了3个假期：一、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3个以上子女的，延长产假由现行的60天延长到90天；二、3周岁以下婴幼儿父母双方每年可以享受各10天的育儿假；三、老年人患病住院期间需要2级以上护理的，其子女所在用人单位应当给予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少于15天的护理照料时间，给予非独生子女每年累计不少于7天的护理照料时间。 另外，在配套支持方面，加强普惠性的幼儿园建设，鼓励支持幼儿园延长在园时间或提供托管服务，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以及家庭托育点，支持幼儿园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工业园区等提供托育服务。妇女怀孕、生育以及哺乳期间，按照国家和河北省有关规定，享受特殊的劳动保护，并且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为因生育而影响就业的妇女提供就业服务。该条例修订自即日起施行。 目前，河北省在冬小麦种植大县、邢台临溪县大刘庄镇和沧州吴桥县河庄乡等地，组织各级农业部门深入农户，建立专项台账，精准统计播种冬小麦面积、地块和时间，确保播种冬小麦补助能够精准规范发放。请听邢台台记者王迪、沧州台记者吴思雨的报道。 我是邢台台记者王迪。在冬小麦种植大县邢台临溪县大刘庄镇，县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正在指导农户进行冬小麦补种。目前临溪县已播种冬小麦39.5万亩，超额完成播种任务。邢台临溪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子宁： 就是临溪县现在呢，已经比去年播种面积呢，已经是超了5200亩。现在的群众种植热情比较高，目前呢，利用现在的晴好天气，群众呢正在积极的补种抢种，预计在近几天内的嘛，我们还能够再种植冬小麦4000到5000亩，全年呢预计能够超出去年10000亩左右。 同时，临溪县还组织各级农业部门深入农户，对11月14日及以后播种的冬小麦面积进行登记造册，按照农户面积、地块、播种日期等精准统计，建立专项台账，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底数清晰，按照每亩给予150元补助的标准，保证后期补贴规范发放。 我是沧州台记者吴思雨。针对今年晚播小麦占比大、冬前种苗比重偏小的现状和可能出现的病虫动害，吴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了专门的农技服务人员，吩咐全县乡镇深入田间地头蹲点包片，逐地逐户开展技术服务， 同时明确了由各乡镇农办专门负责精准统计播种冬小麦面积、地块和时间，确保对11月14日及以后播种冬小麦每亩给予150元补助能够精准规范发放。 再来关注社保方面的消息。日前，人社部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电子社保卡同步申领。在第三代社保卡发行的基础上，建立电子社保卡同步申领机制，实现群众申领第三代社保卡之后，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及时签发电子社保卡，为群众提供更加方便便捷的服务。市民可以上支付宝同步申领电子社保卡，在线一站式的办理40多项服务。 具体来说，市民只需要在支付宝首页搜索电子社保卡，即可进入电子社保卡页面，按操作提示领取电子社保卡。领取成功后，市民使用电子社保卡可以在线进行养老待遇领取认证、工伤待遇认证和全国失业金领取等业务办理。 除了和实体卡功能一一对应的人社部公共服务功能，社保查询和社保缴费等功能也是高频实用的功能。据支付宝介绍，目前支付宝已经支持全国292城的社保查询以及社保缴费业务办理，实现上支付宝可以查询个人养老保险每月缴纳情况。截止到目前，支付宝作为人社部的电子社保卡发放平台，已经累计签发电子社保卡2亿张。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不断提升，车险骗保逐渐成为了保险诈骗的重灾区。北京昌平法院今天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车险诈骗犯罪中六成涉及汽修厂，消费者薅保险公司羊毛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金某是昌平区某汽车修理厂员工，为了招揽生意，免费给客户修车，他打起了车险理赔的主意。昌平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莹介绍， 在2017年5月份到8月份期间，金某伙同他人在北京市昌平区多次故意伪造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骗取理赔款人民币3万多元。最终法院以保险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金某有期徒刑一年，罚金人民币10000元。 2019年至今，昌平法院共审结车险诈骗犯罪案件23件，判处机动车保险诈骗犯罪分子57人，其中六成涉及汽修厂。昌平法院刑事审判厅厅长欧春光介绍， 汽车厂的员工深谙机动车保险定损、理赔等一系列流程和标准，犯罪手段呢比较隐蔽，且知情人员的范围呢相对封闭，不少犯罪分子采取了积少成多的作案策略，单笔金额较小，痕迹也不易被察觉。 车险骗保案件高发，一方面因为犯罪成本低，另一方面和保险公司的经营方式相关。另外，部分消费者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薅保险公司羊毛只是道德问题。昌平法院刑事审判厅厅长欧春光指出，为了不当得利，故意夸大事故损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如果是保险人、投保人和受益人实施这种诈骗行为，那就按保险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数额达到了10000元，法定刑规定了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位于北京延庆小海坨山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近日开启了造雪工程。记者从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了解到，位于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竞赛结束区和接近山顶的三座敲桩供油装置已经陆续投入使用。截止到今天，造雪三天，一号敲桩供油装置已经累计为环卫、工程等车辆加注油品3000多升。 冬奥延庆赛区组委会油料经理张松波介绍，位于高山滑雪中心的三座敲桩供油装置全年无休，已经安全运营了700多天。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造雪自上而下，从海拔2198米的出发区开始，由山顶区域逐步向结束区方向推进。目前的造雪供油，公司采取的是防爆油罐车送油。进入十月底以后，冬奥会前测试赛拉开帷幕，场馆周边车辆逐渐增多，用油量明显增加，日前日均加注2000升左右。根据去年的数据预测，到12月底，日加油量可以超过5000升。 关注3D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早上7:45，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丙遥37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高分3号02星，将进一步提升我国卫星海陆观测能力，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和支撑一带一路倡议。 高分3号02星发射入轨后，将与在轨运行的高分3号卫星进行组网，形成海陆雷达卫星星座，具备一米分辨率、一天重访的能力，还增加了船舶自动身份识别信号接收系统和星上实时处理功能，提高对海上船舶观测和海上突发事件与海陆自然环境的监测能力，可以满足海洋权益维护、海洋防灾减灾、海洋动力环境监测以及减灾、国土环保、水利、农业和气象等领域的应用需求。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98次飞行。 近日，上海浦东正式启动了金桥城市副中心建设，除了推进产城融合，还率先探索了一块地造三座城的新模式。何为三座城？地上一座城指的是地上不仅仅有办公楼配套的商业设施，还有高达3万平方米的都市绿肺。而地下一座城的初衷是解决停车问题，在建设过程当中释放更大的空间，不但配置商业设施、地铁、餐饮等内容，还设置了红绿灯，让人车各行其道。而云端一座城则是利用数字技术，将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域的一体化管理平台纳入到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 上海浦东的金桥开发区新增为上海主城副中心之一，按照项目开工之日就是招商基本完成之时，项目竣工之日就是企业入驻之时的目标，金桥城市副中心新签约了74个项目，包括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创新平台等，总投资额约370亿元。 另外，据四川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报道，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与四川省气象台联合会商，预计11月24号起，盆地大部分城市气象条件逐渐转差，将会出现区域性的污染过程。成都平原、川南以及川东北部地区城市有重度污染的风险，大部分城市将会出现轻度到重度污染。 四川生态环境厅要求各相关市在应急预警期间做好电煤运输车辆通行统筹工作，不得因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采取一刀切，各城市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提前启动预警，提高预警等级。 今年3月以来，互联网上频频出现国家乡村振兴局23类项目可以申请补贴数额超1000亿的信息，均系假借国家乡村振兴局名义胡乱拼凑的不实信息。国家乡村振兴局郑重辟谣，社会各界切勿上当受骗。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由于欧洲地区近期新冠疫情恶化，美国国务院22号把赴德国、丹麦的旅行建议提至了最高警告级别的第四级，这意味着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这两国旅行。美国国务院2020年8月取消了避免一切国际旅行的建议，随后恢复单独针对某国或地区的旅行建议体系。 欧洲近期再次成为了全球新冠疫情的震中，德国、英国等多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居高不下。奥地利22号起再次施行全国封城以遏制疫情。美国国务院本月早些时候已经把对荷兰、匈牙利、捷克、冰岛等欧洲国家的旅行建议调至最高警告级别。 再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日本22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0例，东京都当天新增确诊病例6例，两个数字均创今年新低。另据日本首相官邸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2号，日本新冠疫苗接种总数超过了 1.96 亿剂，一剂剂的接种率为 78.6%， 两剂接种率为 76.2%， 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完全接种率超过9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日前表示，日本将会在11月内基本完成自愿接种者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计划从12月开始推进加强针的接种工作。 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22号宣布，泰国三季度失业率超过了 2.25%， 失业人数达到了 87.1 万，为新冠疫情去年在泰国爆发以来最高。按照泰国民意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说法，这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泰国失业率新高。 委员会的秘书长塔努查认为，三季度政府实施的严格防疫措施严重冲击了就业，导致出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的失业率。塔努查也说，如果疫情不反弹，四季度就业率很可能会上升。泰国11月1号起准许60多个低风险国家和地区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游客免隔离入境，有望提振作为经济支柱的旅游业。 法国总理府22号说，总理卡斯泰当晚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现处于隔离阶段。当天早些时候与他会晤的比利时首相德克罗等官员成为了密切接触者。总理府说，卡斯泰在得知他的一个女儿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后，立即接受了核酸检测，他将调整日程，以便在今后10天隔离期内继续工作。 总理府没有说明卡斯泰是否出现了感染症状，他先前从未感染过新冠病毒，并且于今年春天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眼下大约 75% 的法国人已经完成了疫苗全程接种。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民众要尽快接种加强针。不过呢，他认为法国一直要求人们持接种疫苗的证明或者近期新冠检测阴性证明进入公共场所，因此暂时不需要实行封城的措施。 再来关注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通电话，讨论白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边境难民危机等问题。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双方详细讨论了白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边境局势。俄罗斯特别谈到了波兰违背保护难民权利的国际义务，粗暴对待难民的行为。双方认为，欧盟和白俄罗斯应相互协作，根据人道主义准则，尽快解决当前危机。 再来关注韩国方面，据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去世，终年90岁。韩国青瓦台就他的去世讨论应对措施，相关人士称，韩国总统文在寅可能不会吊唁全斗焕，或者对他去世表示哀悼。青瓦台内部也对为他举行国葬以及葬于国家公墓持消极态度。 报道称，由于韩国1980年爆发的光州事件，全斗焕军政权镇压民众运动，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但全斗焕未对此道歉，给遇难者遗属带去了难以愈合的伤痛。青瓦台认为，全斗焕因涉嫌军事叛乱罪被判刑，丧失在国家公墓安葬的资格。 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参考消息23号登在了英国《每日邮报》网站的一篇报道，报道当中提到一种高性能的全息照相机已经被研制出来，它几乎能够透视任何的东西，包括墙角、物，甚至人类的肌肉和骨骼。 由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制的这一装置，采用了一种名为合成波长全息摄影的技术。这项技术的工作原理是间接地将光线散射到隐藏的物体上，这些光线随后再次散射并返回相机。相机中的人工智能被用来重新构建原先物体的影像。 这种技术呢，不但在非侵入性医学成像方面具有明显的潜力，而且它还存在广泛的应用前景，其中包括建立汽车预警导航系统，以及在密闭空间进行工业检查。论文第一作者维洛米策表示，他们的技术将会带来新一波的成像能力浪潮。 这台相机目前还是一款原型机，需要长达10年时间才能成为商用产品。部分原因在于获取医学批准需要时间。相关论文发表在17号出版的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 英国全英音乐奖主办方22号宣布，将不再按性别来设置奖项。下一届全英音乐奖颁奖典礼定于2022年的2月8号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届时将会揭晓年度英国歌手和年度国际歌手两个奖项的获得者，取消原来的年度英国男歌手、年度英国女歌手以及年度国际男歌手和年度国际女歌手四个奖项。 全英音乐奖评委会主席波利多唱片公司总裁马奇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说，应该以艺术家的工作创作的音乐衡量他们的成就，而不是性别，上述奖项调整符合时宜。声明说，全英音乐评选致力于尽可能的包容和多样化。2022年全英音乐奖还将引进摇滚、嘻哈、舞曲和流行音乐表演四个新奖项，由公众投票产生获奖者。 喜迎北京冬奥会图片展22号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开幕。罗马尼亚奥委会的主席科瓦柳和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姜瑜出席了活动。本次图片展由20个旅罗华侨华人社团发起，罗中之家、红龙中国商品批发市场、尼罗集团等共同来举办。展览将会持续到北京冬奥会结束。罗马尼亚民众周边的邻国客商可以通过近百幅图片走进北京冬奥会，了解中国。 美国威斯康星州沃肖基市警方22号说，沃基肖市21号发生的越野车冲入节日旅行队伍游行队伍事件，嫌疑人布鲁克斯被控5项一级故意杀人罪。沃基肖市警察局局长汤普森在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布鲁克斯21号在冲撞人群事件现场附近被抓获，已被控5项一级故意杀人罪。根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显示这起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关。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北京市将会在市域内6条高速公路上施划冬奥专用道，设置冬奥交通指引标识，共计 205.6 公里，预计本月底前完成专用道标线以及标识的施划工作，12月底前将会完成交通指引标识牌更换以及设置工作。 据介绍，北京市将在京藏高速、京新高速、机场二高速、京平高速、机场高速、京礼高速6条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双向施划冬奥会专用车道，六环路辅石路到李天桥不施划专用车道，将双向设置冬奥交通指引标识。 冬奥会专用车道由专用车道标线、配套标识标志组成。专用车道标线由橘色和白色相间的虚线组成，色彩鲜艳，辨识度高。五环标识使用玉成形的标线带在专用道的起点位置，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于市民出行的影响。六环以内的6条高速公路均于夜间施工。 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匈牙利德布勒森站昨天落幕，中国短道速滑队以两金两铜收官，但上届冬奥会500米冠军武大靖却在自己的主项中名列第四。对此，赛后武大靖通过社交媒体回应了最近三站世界杯有关他竞技状态的质疑。他表示，目前自己状态确实也不好，但他仍有信心通过训练与比赛调整出最佳状态。据了解，短道速滑世界杯第四站荷兰站将在25号举行。 昨天，2021至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正式拉开帷幕。当天，参加本次世界杯的19个国家的353人陆续报到。据了解，参加本次比赛的353人当中，共有运动员181人，其中中国队的运动员共有17人。他们将于25号起参加单板滑雪障碍追逐项目以及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项目的预赛，在27号、28号分别进行决赛，产生男女共4枚金牌。 作为本次世界杯的比赛场馆，从11月20号起，崇礼云顶场馆已经全面启动了闭环管理，进入实战演练阶段。目前各领域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云顶场馆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严格按照防疫手册分区分类闭环管理，出入场地严格出入证管理，并对各类人员做好日常的核酸检测。 近期呢，北京冬奥会各场馆陆续都展开医疗演练，具体情况请听央视的报道。 应急演练重点模拟了赛时运动员在赛道起跳区摔伤的应急救援。演练开始后，医疗团队迅速进场对伤员进行固定，经急救车转运运动员到医疗站进行救治。演练期间，首钢滑雪大跳台医疗保障团队需要实现在1分钟内将运动员抬离赛场，在3分钟内将受伤人员转至医疗站救治，如出现重伤员则要实现在10分钟内直接送至定点医院。为做好运动员医疗保障工作，近期北京冬奥会各场馆陆续展开医疗演练，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持续加强医疗应急救援能力。 在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之际，中国乒乓球协会联合美国乒乓球协会向国际乒联提交了允许中美混双配对参加2021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申请。国际乒联执行委员会于北京时间昨天召开会议并批准了该请求，因此两对中美组合，中国林高远、美国张安以及中国王曼玉、美国卡纳克将历时首次携手参加世乒赛。昨天揭晓的混双抽签结果显示，两对中美组合都被分在了下半区。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理事会的主席、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是促成本次中美混双配对的关键人物。他对此次合作表达了期盼。他表示，很期待两对组合不仅有机会在混双的奖杯赫杜塞克杯上刻下他们的名字，同时也能够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为乒乓球在全世界的推广和发展做出贡献。据了解，本届世乒赛将于北京时间11月24号凌晨在美国的休斯敦打响。 今天上午，中国男篮飞赴日本东京，历经10个小时，最终抵达仙台市。整个过程，队员们全程佩戴防疫装备，尽量不喝水、不进食。27号和28号连续2天，中国队将与日本队进行2场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 在之前的备战期间，中国男篮也召开了赛前动员会。作为队长，周鹏和大家分享了6月份在菲律宾和加拿大的参赛体会。他表示，虽然世预赛行程很不容易，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队伍也会做好细致的安排和保障，创造最好的条件，支持大家安心训练。 日前正在北京进行封闭集训的国家举重队与泛美洲举重联合会进行了一场线上举重训练营。国家男子举重队主教练于杰、国家女子举重队教练邓慧杰、国家举重队队员袁成飞、李大银、田富轩等参与了本次举重训练活动。 近年来，中国举重的科学训练方法逐渐引领国际举重潮流，受到了全世界举重和力量爱好者的关注。泛美举联主席何塞表示，训练营是双方第一次交流合作，但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期待与中国进行更多的线下交流。 英格兰队主教练索斯盖特22号与英格兰队续约至2024年12月，这意味着他不仅将带领30支军团出征明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还将率队力争冲击2024年欧锦赛。索斯盖特的合同本将于卡塔尔世界杯后到期，和他一起续约的还有助教霍兰德。索斯盖特表示，很开心霍兰德和他都可以延续各自的工作，带领这支球队让他感到无比的荣幸。 在索斯盖特麾下，英格兰队68场比赛取得了44胜14平10负的战绩。这位英格兰人坦言，赢得大赛冠军很难，但他们必须相信自己可以夺冠，这是整个队伍的目标。据英国媒体报道，新的合约将会让索斯盖特的年薪增加到500到600万英镑，确切的数额还是和球队表现挂钩。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继续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11月底到2022年3月初，北京延庆区将迎来第36届冰雪欢乐季，市民可以在延庆尽情享受冰雪运动的快乐。11月27号，延庆区内两大滑雪场万科石京龙滑雪场以及八达岭滑雪场正式开板，预计今年雪季这里将开展8期大众滑雪等级赛、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圣诞飘雪狂欢节等10余项趣味活动，积极带动市民上冰雪。 12月24号，北京世园公园首届冰雪嘉年华将会启动，这里将会打造华北最长、最炫、最精彩、最好玩的雪圈冲浪项目。龙庆峡冰灯节则预计2022年1月中旬开幕。冰墩墩、雪融融、高山滑雪、奥运火炬等350多件冰雪作品、300多件冰雕作品、8组雪雕作品，届时将会精彩亮相。 近日，天津市文化旅游局网站发布关于对天津市首批市级旅游休闲街区的公示。根据公示内容，认定金街文化旅游区、古文化街区旅游区、杨柳青古镇景区、渔阳古街、民园广场5家旅游休闲街区为首批市级旅游休闲街区。 同样是天津方面，近日天津市非遗保护中心和相关机构合作开展2021年艺术家驻留项目非遗调研活动。此次活动以天津产非遗的当代化革新为出发点，邀请具有原创性以及实验性精神的优秀艺术家到天津驻留，在深入了解以天津特产为遗代表的民俗文化之后，进行创作，引导传统手工艺以当代艺术进行对话，激发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创作成果将会在天津展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利用疏整促腾退的储油罐、老厂房等改造升级建设的文创园区，北京怀柔区庙城镇被列入北京市保护利用老旧厂房拓展文化空间试点的铜牛影视小镇和北京国府博物馆又有新进展。在改造前，铜牛影视小镇曾是储存民航器材和石油的仓库，如今正在被改造成为融影视拍摄、研学参观、亲子旅游功能于一体的文旅小镇。 经过2年的持续建设，该项目一期工程、市政配套设施、绿化美化、餐饮民宿以及摄影棚等已经完工，累计投资8500万元。当前正在开展项目的2期建设，包括室内运动馆、有机农场、特色营地等等，预计总投资超过1.2亿元。小镇周边100余亩有着70年历史的核桃园，也在完成违建治理之后，被纳入到小镇的整体规划建设当中，计划开发草坪音乐节、户外电影节等特色活动。 此外，以参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府制作技艺和体验国府制作为主要内容的北京国府博物馆也将完成改造。在原有1000平米厂房改造基础上，新增改造面积300平米，建设非遗文化体验区，可以满足200人同时动手体验国府制作。目前该项目已经被列入北京市文旅局冬奥旅游线路。 昨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香山夜正红》在 CCTV1 黄金时间开播。 这部剧讲述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毛主席带领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入驻香山进京赶考，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搭建起新中国四梁八柱的故事。 本剧导演巴特尔曾经执导了众多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他表示香山叶正红在艺术表达上守正创新，既表达了对中共中央在香山这段历史的崭新思考，又以接地气的创作思维，用一个个具体鲜活的历史人物演绎历史发展的大事。全剧追求革命历史题材故事化，历史人物性格化，注重情感共鸣和细节再现，让剧集的呈现精彩纷呈。 再来关注电影方面，昨天由诺菲执导、安东尼·麦凯和塞缪尔·杰克逊主演的电影《银行家》曝光了终极预告和手绘海报，并且开启了预售。预告呈现了两名企业家一路迎难而上、逆流改命的种种波折和创举。该电影将于11月26号于全国上映。 影片在11月20号、21号也已经开启了观影团提前观影，除了出色的表演，从剧情到电影主题都得到了观众好评。有观众感叹，影片将轻松诙谐和励志传奇相结合，从小人物身上找到了正能量，剧情笑点流畅自然。 为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维护良好的网络舆论秩序，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相关工作的通知，指出要严格把控娱乐明星网上内容导向，建立负面清单。 通知从内容导向、信息呈现、账号管理、舆情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措施，力求有效规范娱乐明星网上信息。通知要求严把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内容导向，加强正面引导，建立负面清单，禁止娱乐明星网上信息含有宣传畸形审美、低俗绯闻炒作、恶意刷量控评、虚假不实爆料、诱导非理性追星等内容。据此，各地网信部门都要高度重视加强娱乐明星网上信息规范工作，结合饭圈乱象整治，制定细化的实施方案，指导督促网站平台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务求取得工作实效。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霜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